山阴最坑隔满洲，江水洗净是足够，恋人旅程山水秀，邀琴声满鸟林香，庄乡歌谣投笔游，凤凰车披锦绣，北不停歌不休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，君过江流，各有心声。